我是陈林官，拜托大家支持唯一官方频道《年代向前看》，赶快按订阅。年代向前看，向前看年代。大家好，我是林官，欢迎我们忠实观众跟粉丝朋友扫描 QR Code 订阅年代向前看 YouTube 官方频道。我们看双鹰对决，台湾路线之争，蔡英文的访美行程呢，直接抵达纽约之后 AIT 新任主席接机，而且他在演讲的内容当中强调，台湾是世界的台湾，台湾的安全就是世界的安全，台湾的和平就是世界的和平，这一趟民主的共荣之旅哦，中国当然生气气，但是共和党蓬佩奥准备要会晤蔡英文。那这个共和党的国会议长领袖麦卡锡事实上哦，跟蔡英文一会哦，路透社今天独家追踪，已经超过20多个美国国会议员想要蹭想要跟，而美国国会现在变成中国的超级屠宰场。昨天我播给观众朋友看，好莱坞大明星理查吉尔直接指控呢，习近平是种族灭绝罪的罪犯。同时呢，今天最新的国会听证会，空军、太空军全面备战中国，而且呢，事实上现任的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说，备战中国是要拉高到核三位一体的核备战。好，美国方面现在全面战中的同时哦，白宫出来骂人，他说中国跟国台办无理取闹，但是同时呢，FAPA在美国还准备发动另外一个国会议员联署哦，邀请蔡英文跟赖清德访问华盛顿。好，外交大战打到这里的同时呢，郭台铭昨天曝光的影片是他在美国会晤了玉山协会跟智库的影片。郭台铭的访美的行程引来了这个国民党的相关阵营当中挺侯一派的不爽，因为他完全凸显了侯友宜的国际经济科技无知跟缺点，而这个无知跟缺点如何担任国家领袖，这背后的总统大战又有什么攻防跟影响，我们待会好好聊聊。好，今天现场要请到六位特别来宾，第一个好朋友是林廷辉， 大家好； 再是立法委员何志伟， 林官好，大家好； 再是敏凤， 大家好； 再是尚义夫， 大家好； 再是黄创夏， 大家好； 再是李正浩， 大家好。 好，这一个蔡英文的访美行程哦，引来了国际间的高度关注。事实上，各国媒体今天都有追踪的新的独家报道。路透社直接说，麦卡锡要会晤蔡英文的行程当中呢，美国国会至少已经超过20多个国会议员报名想要跟。创夏刚刚看到的是 Bloomberg 传回来纽约最新的画面，蔡英文总统抵达纽约的时候 AIT 新主席直接接机，新闻现在资料传出来，蓬佩奥也准备会晤蔡英文，而且麦卡锡会晤蔡英文的过程当中，国会议员至少超过20多个人想要跟。 就像刚刚那彭博里面前面讲的，蔡英文非常低调，但是是非常高明。我们观察整个行程，对照是另外一个在整个中国非常高调但是非常低级的马英九，双鹰的尬场其实目前是高下立判。蔡英文的飞机到达了纽约，惯例呢， AIT 的新任主席罗森伯格还有跟着萧美琴还有在 AIT 那边在纽约那边的人上去接机，这个符合过去我们总统过境美国的一个惯例。但是这个惯例里面有一些状况，过去的时候台湾总统在美国过境在一个地区不会超过24小时，可是蔡英文这次显然会有3-4天就在纽约，就是非常顺畅的打破了这个惯例。然后一去了以后呢，他立刻依照惯例会跟侨胞有个晚宴，而且依照惯例我们刚看到那个画面，就在曼哈顿的乐天大楼前面，他要进场的时候呢，旅美的中国人和旅美的台湾人一定会在夹道欢迎。所以你会看到那个画面里面，中国那边动员了大概500多个人跟他抗议，然后台湾人那边非常热情的接待他，这些都依照惯例。可是呢，这一次你会看到其实美国的警方处理得非常的好，所以呢双方不会有冲突。 好，就画面这一个，像蔡英文总统下榻纽约饭店，事实上来了两批人，一批是这一个挺台湾的台湾派，网络上还有年轻的这一个台湾留学生主动的动员，然后汇集在这一个场合里头呢，迎接蔡英文总统的抵达，而且呢高喊这一个支持台湾哦。那这个这里头非常有秩序，可是他对面有一堆老粉红，中国动员了一堆在中 国在纽约的这个相关的华侨的侨社，然后出来骂蔡英文说蔡英文是卖国贼， 数典忘祖，没有好下场啊！因为呢，有人都去祭祖了，你还在数典忘祖，这是他们的一个语言。不过呢，你看美国的警方其实也是惯例，把他秩序都处理得很好。而蔡英文跟着侨胞讲话的时候呢，他其实讲了这么多里面的致辞重点呢，是说，哎，因为疫情的关系，好久没来看你们了。而现在这几年，这个变化在于他的主轴就是台湾的重要性已经国际化了，台湾的安全也已经国际化了。蔡英文会跟这些侨胞讲，他还会持续的承诺，会打造一个更有韧性的一个台湾。台湾受到国际关注的这个地位比以前都更升高。台湾在外交方面有很多的进展，特别的是指的就是说，因为最近中国用洪都拉斯还在玩那种外交邦交国的零和游戏，可是美国跟台湾的关系已经升级了，美国那么多人专程跑到台湾来就访问台湾，然后还有欧洲的各国，他现在讲的是这个台湾的国际关系已经进入了一个更实质的一个状况，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台湾已经越来越明确的是站在世界民主阵营的第一线，台湾人只要越团结，台湾就会越安全。然后这个里面呢，当然它这个前面只是一个到前面的一个开场而已，真正在纽约的重头戏就是美国时间30号的晚间，我们现在录影的时候还没到，他呢要去哈德逊那个研究院里面接受一个全球领袖的这个奖，然后呢目前出来终于暴露出来跟蔡英文语谈的，蔡英文发表演讲语谈人里面有一个就是蓬佩奥，另外一个人还没有公布，所以大家也在猜另外一个人是谁，如果另外一个人是更有分量的，那显然在这个哈德逊里面对中国对拜登的民主党政府都会有压力，但是另外一个是谁到目前没公布，但是蓬佩奥他的立场，他早就想说台湾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了，本来就应该成立人台湾的这地位，他们在语谈过程中会激出什么火花，显然大家会更关切。所以在这个里面的框框，你要看到国际上蔡英文里面的低调而高明是吧，蔡英文不用去特别强调我是台湾然后顿号总统，像马英九在江苏省委书记前面那样子，而是 CNN 直接就称他是台湾的一个总统，中间没有顿号，然后经济学人还发快讯，快讯里面直接称他是台湾总统，但是你会看到这些国际媒体里面都关切的就是接下来台美关系、经贸关系、科技关系会不会有一些新的进展？然后最关切的，大家都是麦卡锡跟他在加州见面之后，美中关系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所以 CNN 不，经济学人写的快讯里面特别用的是美中的新冷战是否会造成美中的外交危机？所以蔡英文这个访问其实已经不是他个人了，你看这国际媒体在看的就是指向美中之间会不会有变化？那这个里面除了麦卡锡跟蔡英文会在加州见面之外呢，还有更特殊的加格尔，先前已经讲说他会跟着麦卡锡去，但是现在路透社想说太多人想要去了，路透社现在掌握的名单已经有20几个美国国会的议员主动报名，主动说他们也要跟团，他们也要去跟蔡英文见面，他们要跟蔡英文会谈，所以其实美国这个挺蔡英文、支持蔡英文的这个整个气象是非常清楚，而且美国国会呢，现在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把国会当成对中国的一个屠宰场。昨天已经讲过，他们通过了415-0，把中国踢出了开发中国家的条件，要去重新的检讨对中国任何以开发中国家的优惠，统统把它踢掉。今天呢，又更进了一个，是说要去制止强摘人体器官，而且要去对于这些强摘人体器官协助把它运到中国的人进行一个追究和追责，而国会还是继续对中国表示更强硬的态度，而美国呢，白宫呢，科比也突然特别警告，警告中国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应该以这次过境的惯例为借口加强在台海周边的一个行为，会讲这个话其实很重要哦。第一个，他直接指的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个就是这是台湾，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次过境是常态的，你不要去加强军事上的任何的一个在台海附近。那他会讲这个，也是代表着预判中国一定搞不好就在台海中间会搞什么鬼。而美国会讲这种话，也告诉你的是美国的黎米兹航空母舰、美国的很多马丁岛号都在附近，美国显然 也已经做了一些相关的因应准备，只要你中国有动作，美国一定会出手。 好，那创下就你的观察哦，这一回合双鹰的对决，两边外交大战，蔡英文这个飞机抵达纽约哦，那接机的人是 AIT 新任主席跟驻美大使这一个萧美琴，两个人直接登上飞机，然后呢接他下来，紧接着这个台侨的晚会，州长也到哦，那当然哦 AIT 新任的主席也到，那对比马英九一踏上这一个中国的土地，上海的浦东机场接机的是台办副主任那陈元峰，全台湾也没几个人认得出他是谁，讲得出他的名字，你怎么观察两个人的规格？ 陈元峰呢，他其实当台办副主任已经很久了，他是陈云林的秘书，所以他藏起来，他是有来过台湾，但是他本来就负责做接待的，包含上次洪秀柱去也是他接待，所以马英九的 label 大概是跟洪秀柱差不多。然后再过来呢，洪秀柱那次是一下飞机之后立刻见到当时的江苏省委书记，现在的中共中央国务总理李强。马英九还要隔一天之后看看你在中山陵前面有没有乖，才见到了江苏省委书记。所以其实这个规格和 label 其实就非常明显了。而马英九呢，大概前面的时候就在中山陵前面把整个中华民国总统、中华民国112年支离破碎的零星的表达，这个情况之下他想要突破，所以在江苏省委书记里面讲了台湾，顿了一下总统，马上被中国的官媒立刻把他所讲的通通剪掉，然后呢称他为台湾地区前领导人，代表着整个中国其实是不爽的，所以赵春山因为非常了解中国，中国马上称他为台湾地区前领导人，就是已经不爽了。可是马英九呢显然没有察觉，他自己以为自己很开，所以到了武汉那边哦，因为我们了解他太了解了，他到武汉那边哦，一大早开始带着青年跑步，那就是他又嗨起来了，他以为自我感觉良好的习惯又出来了，所以因为太嗨了，所以呢他现在呢，其实蔡英文当然这场的访问也会让赖清德还有美国对台湾民进党这些的关系美国会有更信心，而蔡英文到那边去，马英九在了武汉那边，当然今天大家一定会讨论的事情，待会一定很多人会讨论的，就是武汉防敬佩武汉防疫对人类的贡献，当他讲出这句话，我相信国民党没人知道他会讲这种话，但是讲完这句话之后，恐怕很多国民党的人想选的人呢可能都要放弃选举了，因为国民党会被马英九给害死。 好，那我请教廷辉，你怎么观察蔡英文第一站纽约之行哦，他的接待规格显然哦，这一个相对于马英九是完全不一样的，紧接着他在台侨的这一个晚宴上面再度强调台湾安全就是世界安全，台湾和平就是世界和平。 对，这样蔡英文在演讲的时候背后其实写的就是蔡总统嘛，蔡英文总统嘛，所以呢 Welcome President 蔡英文非常简单，但是呢诉求一个担心就是国格的概念哦。就美国对于这个事情来讲，如果你认为说他是这样子啊，必须要贬低身份的话，美国就会出手，就要求他不要挂这些这些招牌。 现在演讲的画面背景就是蔡英文总统， 对啊，就很简单嘛，蔡总统嘛，那你马英九前总统， 马英九就是马这个 马。马这个 马先生跟马、 地区领导人嘛，对不对？马先生嘛，哈，所以高下立判。但是对美国来讲的话，其实这一次啊、哦，美国你可以看得出来，美国想要刻意高调，但是蔡英文总统想要刻意低调，但是在刻意低调当中，又跟刻意高调中间一个协调的结果，就呈现了在纽约街头的这样的一个画面。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以往我们看到，我们总统在出访期阿扁那时候出去的时候，其实美国警方为了要避免双方人马发生冲突啊，中间都会派那个大巴，你知道吗？中间都横在中间把两边挡起来。但你看这一次并没有，这一次就让他们然后有秩序的去表达意见。那说真的，其实中共那边也是动员来的，他们是有花钱动员来的，所以才会变得那么井然有序。否则他以后来讲他不用玩了，纽约警方也不会让他们以后站在这个街头上啊。所以显然就是说啊，这个蔡英文要低调，低调原因是为什么？大家知道。因为大家都会害怕说台海发生战事，那不要给老共一个借口，你说演习演到台湾周边海域来讲的话，那是不得了的事情，所以全世界都在关注，但我们的蔡总统是希望能够避战，不要说跟有一个借口让对方呢，然后来这个说要出兵或是干嘛之类的，但是对美国政府来讲，你看到、蔡英文要出来之前，本来国务院本来是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前所未有的要跟记者报告说这个行程要怎么走，结果后来延后又取消，为什么？ 应该我们这边有要求了，这应该不是美国那边决定， 也有可能行程有更改。 对，然后美国如果那边要决定的话，他不会说，哎，我就要开这种记者会，他早就不会开这种记者会。但是显然是因为有一些协调过的一个概念，再来。哪一次我就觉得说，哎，前几次的这个蔡总统要过去美国的时候，其实说真的，他的行程其实都是蛮明确的、哦。那这一次刻意的蛮低调的，有些东西还要问，问了之后才知道，所以这就是一个避战的一个做法哈、哦。但是我一直认为说，马在对岸来讲的话一直在引战。我为什么认为他在引战？他第一个第一天、第二天，本来大家说认为说他是被矮化，所以他变成说啊，好像我必须要凸显出我是前总统，所以他在见那个江苏省委书记的时候，就刻意强调他是前总统了这个概念哈、结果没想到今天跑到武汉去，哎，讲过什么这个东西对人类的贡献，不知道在讲什么话，你知道吗？我觉得哈、如果习近平你真的是要拉拢台湾民心来讲的话，你把马英九留在那边，你不要让他回来，你就把他抓去清晨监狱关也可以啊。所以说这个什么样的方式，反正你就不要让他回来就是了。我觉得说不定你还获得台湾的民心也不一定啊、所以这两边一比较来看的话，当然中美的对抗，事实上这是结构问题，本来就会对抗。你看到美国的国会那么多议员想要见蔡总统，美国国会议员国会在这个现在当下还在审查对付中国的这些法案，然后呢你又看到了这个不管是共和，你说民主党没有高层在见吗？其实私底下都有在见，只是说因为他现在王毅又打电话给苏立文，然后双方来瞧来瞧去，可能有很多外交的东西我们背后不知道，但是呢他实在瞧东西没有错。但是 Rosenberg 这个 AIT 的新任理事主席，他是代表谁？其实是 Kirk Campbell。 Kirk Campbell 教出来的学生包含苏立文这些，还有在拜登政府里面来讲话，大部分都是 Kirk Campbell 这个亚太沙皇的学生。Rosenberg 跟 Kirk Campbell 来讲话是最好的 Maggi 的这个拍档。这个 Rosenberg 代表的是一个拜登的意思，所以你说拜登政府没有任何的这个高层见他， Rosenberg 其实换掉这个拜登的，就是真的他真的是重用的这样的一个人士来讲的话，就是对台湾的重视了哈、所以简单一句话， 而且我们现在画面看到 Bloomberg 的专题分析，他判断台美之间的经贸合作可能会更加的紧密，就是说现在主政的是民主党， Bloomberg 事实上也是民主党的派系大佬。然后呢 Bloomberg 现在专题分析哦，台美之间哦这一趟外交之旅之后呢，可能会有一个更进一步的外交跟经贸的合作。好，这个是民主党的声音。那刚刚创下讲到哈德逊研究所，那个是共和党保守派大本营，所以呢蓬佩尔会现身。 是。 那另外一个重量级人士是谁不知道，但是我个人猜测可能前任副总统彭斯甚至前任总统川普都有可能，因为彭斯当年的反共檄文演讲也是在哈德逊研究所讲的，所以共和党的哈德逊研究所事实上、也有共和党的招数。现在看起来是两党争相挺台台湾，但是实质内容跟表演舞台跟表演模式不大一样。 对，没错，我猜的也是 Pence 啊、那 Pence 这一号人物，其实在共和党内部也有他的重量的存在， 也是前任副总统。 然后再来就是说啊、这个台美贸易倡议现在正在谈判，即将有一些成果出现。这个成果出现，我们规划，我们的预估大概可能有两到三个协议可能会先出来。那这也是 Bloomberg 为什么他可以去讲说，可能会有一些东西出来的，但是这时间点是在蔡英文当下带回来呢，还是说等蔡英文回来之后再给台湾呢？这就是看美国政府决策，因为他中间来夹杂一个现在王毅跟他打电话之后跟中国之间的较劲，所以这当中来讲的话，就是中美之间的外交一个对抗，再加上现在国会每个来讲的话，他的那个民意民意不可违背嘛，所以拜登政府他也不可能违背挺台湾的这个民意嘛，所以很多人说要不要担心，然后因为讲一些风凉话，事实上不是的，实际上重点是说现在蔡英文刻意低调是为了台海避战，但是因为中美之间是不可能会低调的，中美之间会高调的来对抗，那台湾来讲的话成为美国强化以及加强的一个对象，这时候呢当然就影响到台湾内部的一个相关选举了，所以你看到现在国民党吓得要死，马英九现在接下来这几天可能还会胡言乱语，讲一些乱七八糟的话，这对国民党来讲的话可能选情是不利的，但是对民进来讲的话，接下来蔡英文回来，他带回来不是只有在美国过境的这样的一个成就的概念而已，他带回来可能就是一个台美之间未来在贸易在商业在实质问题方面有合作进展的一个具体的成果，这就是接下来我们所看到的一个结果。 好，我们稍后回来。 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我们今天聊的是蔡英文总统访问美国12天的行程当中哦，会晤几个关键人物，共和党现任的美国国会议长麦卡锡是一个指标性的人物，同时呢，国会已经超过20多个国会议员想要跟这一拖，那这一拖之后呢，在哈德逊研究所到底还有没有其他重量级的政治人物是一个观察的指标，而昨天晚上在纽约的台侨演说当中呢，蔡英文总统再度强调台湾的安全就是世界的安全，台海的和平就是世界的和平，台湾当然要和平，不想要和平的是中国北京习近平。好，正好刚刚看到的是昨天晚上蔡英文总统的演讲哦，讲到的是台湾越安全世界越安全，台湾越和平的话世界越和平。 其实我们坦白讲，我刚刚没有在看蔡英文讲什么东西啊。我看到蔡英文背板写 President 蔡，我就觉得很爽嘛，对不对？ 你就高潮了。 不是高潮吗？我管你讲什么东西，他不是蔡英文嘛，他不是蔡小姐嘛， 他不是蔡这个嘛，蔡这个。 对啊，他不是蔡这个嘛，他就是 President 蔡嘛，对不对？他不是 This 蔡，对不对？那这件事情就是让我们觉得说。没有必要嘛，我跟你讲，就这种很强烈的对比嘛，向左走向右走就是一个电影，马英九向左走跑到了中国，蔡英文向右走跑到了美国嘛，这件事情就是我们看到，就这个画面我们再给大家看一次嘛，你不在我坦白讲我不在乎蔡英文讲什么嘛，我们看到我们蔡英文就是以总统的身份去到美国，而且会是史上最高规格的接待，就这么简单嘛，对不对？现在有可能会这样麦卡锡嘛，为什么？因为在这次为了避免刺激中国，很多事情都压到最后才宣布，蔡英文也是在上了飞机后才宣布他去纽约跟 LA 嘛，对不对？所以麦卡锡在这边现在还没有确定，可是现在已经传出来嘛，有20几个参众议员说想跟麦卡锡嘛，说拜托带我去一下嘛，跟个麦卡锡，然后参众议员因为都要选举嘛，对于那个参众议员来说，你要经营推特，你要经营脸书，有什么比跟蔡英文拍张照，然后就说我挺台湾，我反中来得更好吹票？我不是在问蔡英文操多啦，只是现在挺台湾就等于反中嘛，反中就等于票多嘛，就在美国市场就是这样啊，所以我觉得第一件事情。搞不好蔡英文还在办募款参会嘞！你想跟我拍照，一张票$100，这感觉我不是在为自己脸上贴金，我要谈的是世界的大趋势就这样。那哈德逊研究所呢？现在的保守派智库嘛，对不对？说会跟庞贝奥可能会碰面嘛，因为庞贝奥就是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的主席嘛，所以是有可能，因为蔡英文现在没出去领奖的嘛。很有可能这个奖就是庞贝奥亲自搬过去的嘛，那为什么庞贝奥去？因为庞贝奥可能也想选举啊，他也要证明自己挺台啊，所以都在做这种连结动作嘛。那乔瑟发帕也在联署啊，联署说蔡英文你去了纽约去了 LA， 他们跟发帕跟参议员跟国会联署嘛，希望蔡英文也去一下这个华盛顿这边一下嘛，是不是做更高规格访问？所以这个东西哦，我坦白讲，蔡英文每一天在美国的访问哦，都在带给大家惊奇，都在带给大家对于美台关系的突破。反过来，马英九也在带给大家惊奇啦，也在带给那个台湾跟中国两岸关系的突破啦。这突破是往下突破嘛，每一天都有新的下限来秀嘛。今天最新的下限是什么？马英九今天早上临时行程变更。跑去武汉疫情的专题展啦、啊、然后呢武汉疫情专题展的过程中有没有，我觉得我把这讲完之后呢，真的舔共舔到最高境界啊、因为这个疫情专题展你可以想象嘛，就有很多抗疫的这个大内宣大外宣嘛、然后就有人呢去演那个旁边会有这个展览的专员在讲解说，哇我们当时武汉多厉害啊，怎样怎样防控。你马英九据记者转述，他现场听到情不自禁鼓掌起来啊，速度鼓掌啊，这第一个，他以为他听交响乐。第二个，谈到武汉包机返台啊，那时候当然有些争议，因为他们是疫情初始国嘛，我们对于疫情又没有疫苗，我们会要求单独包机等等，他现在鞠躬道歉啊，他说对不起啊，我们的政府造成你们的影响啊，造成你们的困难啊。第二个鞠躬道歉。第三个，听完之后记者问他说，马总统你对于这个有什么感受，他说我武汉哦，中国对于疫情的控制哦，真的是对整个人类的贡献啊、哇，真的舔到最高境界，舔成这样，习近平龙心大悦，我觉得应该有回报。马上派宋涛啊，原本只有丁薛祥对不对？国台办副主任对不对？马上派宋涛，今天晚上跟马英九会晤了起来啊。所以我觉得啦，我鼓励马英九啊，赶快一路舔，再怎么尽可能要怎么舔怎么舔，尽可能舔。 争取有没有可能到这个上海或重庆的时候见到丁薛祥啦、啊嗯嗯。所以我觉得啦，马英九这件事情是跟蔡英文有巨大的差异嘛。嗯、我有个在日本的朋友，他真的很厉害。他看完马英九后，他就问我说：“你知道这像不像以前溥仪哦、嗯？回到共产党新中国的时候，被共产党控制的牵去，好像拿个绳子牵宠物一样，牵到紫禁城去逛啊，去遛。说这个旧中国已经被我毁灭，现在是新中国。”他说：“马英九就是现在的溥仪，脑够拿个绳子，无形的绳子，叫你取消行程就取消行程，叫你新增行程就新增行程。”叫你去舔中国的抗议就去舔中国的抗议，然后抗议哦，这疫情的疫哦，然后呢，马英九舔的不亦乐乎啊。他说马英九就跟那个时候的溥仪是一模一样的，重点是马英九还乐在其中啊。马英九昨天还很开心，对不对？学孙中山讲话，嗯，那表示他整个人进入到这个情境嘛。好，我骂马英九归骂马英九，实际造成什么影响？嗯，选举挂了嘛？国民党，嗯，我坦白讲， 谁挂？还是整个国民党都挂？还是连立委的选情都挂？ 我跟你讲，在因为还有七天哦，我他会舔到最高境界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我要谈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谈两岸交流、嗯、哦，这次在台湾有人赞成，有人不赞成，嗯，甚至台湾，我认为我也有做过民调，大概六成希望说两岸能够正常交流、嗯，这是合理的。比如谈统独，我也觉得有人赞成，有人不赞成。可是我觉得你在台湾哦，要找到一个人说老共的防疫真的很好，嗯，哇塞，这马英九之外，我觉得很难找到第二个哎、欸， 对人类有贡献， 还要讲到对人类有贡献、哦， 真的是很扯哎、欸， 真的很扯哎、欸，嗯，这个我跟你讲，我坦白讲，我叫新党过来讲，新党不见得讲那么自然哦，嗯，嗯可能都会觉得说，哎、欸，这不太好吧、嗯，对不对？我觉得马英九讲到防疫这件事情。很多人有感嘛，嗯、我讲句难听，对于年轻人来说啦，我常常在骂嘛、嗯，马英九去舔共，你去睡这个东湖宾馆是毛泽东睡过的，嗯、国共内战，国军死了600多万人，马英九你难道不怕被冤魂缠身吗、嗯？这事情很多国民党老国民党会有感觉，可对于年轻人不见有感觉，嗯，可年轻人懂防疫啊，年轻人知道说这两三年我们搞得不能出国，搞得我经济变很差，搞得我这个世界大乱，是老共的问题嘛。所以当你马英九谈说哦，共产党的防疫对全世界人类有贡献，台湾年轻人第一个想嘛，对我有贡献吗？嗯，搞什么东西嘛，就是你武汉乱搞嘛，更何况武汉那个万家宴，对不对？鬼哭狼嚎，然后呢封城前还留48小时让大家往外跑，大家都历历在目嘛。嗯，这是影响哎、欸，所以国民党很好笑，国民党一开始我就很好奇，看国民党怎么定调马英九出去中国。嗯，因为你可以定调挺。可以定调不停，也可以定调冷处理嘛。嗯、可最近看起来，国民党就是定调就是挺马英九嘛，对不对？所以朱立伦昨天在中常会的时候大骂民进党嘛，挺马英九嘛，嗯、对不对、嗯？国民党发言体系挺马英九嘛，对不对？连这个最滑溜的叶元之也在挺马英九嘛，嗯、对不对、嗯嗯？表示有定调嘛，就没想到马英九真的了不起哎、欸，定调挺完后，今天挺个大的。请问你国民党怎么转弯？国民党怎么转弯？你在国民党就说哦，我这个虽然支持去交流，但是不支持马英九舔这么大，嗯，你怎么搞嘛？所以一定会受到影响嘛。所以现在看到所有的民调，我第一个看反应，郭台铭聪明的、啊，嗯，真正说跑去美国嘛，对不对？讲一些53的话嘛、嗯，说什么台湾要跟美国合作，跟日本合作，嗯、 对， 明明讲产业，对不对、嗯？大家都觉得说至少有做切割。 哎，郭台铭去那一个玉山科技协会，至少真的是科技圈的大咖、啊。 他说得出所以然，他郭台铭自己就是科技圈大咖、啊。嗯，你再怎么笑他说茅山道士做制造业、嗯，他也是科技制造业嘛，对不对？嗯，机械手背也很多啊。可问题是，你看啊、哦，郭台铭闪得很快。嗯，那请问？你侯友宜现在怎么办？嗯，人人都是外交官，真讲是这种话嘛？对， 还是人人都是马英九？ 对啊， 国民党的这一个政治人物全都变成马英九了。 对、嗯，所以我现在要下灵药哦。嗯，我知道侯友宜现在对于自己的民调不知道怎么办哦。嗯，他也觉得说我自己肚子没东西嘛，对不对？怎么办？骂马英九。嗯嗯，你不要辜负你本土蓝的色彩哦，你不要辜负你说你是。唯一国民党有可能跨过浊水期，本土蓝外省人瞧不起你的这个色彩哦。嗯，现在外省蓝在扯国民党的后腿。嗯，你这时候臭干给马英九帮你拍手。 哎，怎么骂？选你李正浩骂，把李正浩刚刚骂马英九的话 repeat 一遍， 修饰一下就好嘛，这总可以吧？ 太长了，他记不起来。 那你就说马英九不要回来了，都可以嘛。我的意思随便啦、啊，但我意思就是说，你侯友宜这时候表现出态度啦。嗯嗯。 对不对？你表现出态度了，你民调会涨哦。嗯，所以最后一题的良药，侯友宜表现态度，嗯，去骂马英九，对马英九切割，展现自己立场跟支持跟马英九是不一样的，你有机会。 请教伊夫，国民党真的不用选了吗？ 我觉得，今天中国媒体问马英九说：“你原本没有行程，为什么会来？”他说：“为了给你们一个惊喜。”他有为了给国民党一个惊吓，好不好？那当然会把国民党吓死了。讲这种话啊，就像刚才曾浩讲，你前一天朱立伦还在停啊，你现在怎么要圆回来？为人类做贡献，我的天哪！所以我觉得一件事啊，当然你马英九这个东西啊，我觉得大家晚上等着看吧，要选举的人会不会陆陆续续出来说无法接受马英九这一段讲话啊，因为这个杀伤力真的太强大了，真的太强大了。1月23号你那边封城，我们这边警戒升级，他讲到说什么两岸共同合作，防疫共同合作，当初我们去文要求你告诉我们实行，一个字都不回，有什么合作可言呢？ 而且还好我们封城围堵中国， 还好我们 边境 管理啊，整个封掉啊，否则那时候全世界都很讶异，我们往来这么密切，为什么我们还守得住啊？所以我说马英九去之前，前两天我都认为还不至于让国民党大失血，但今天回过头来看，我觉得大概国民党如果不积极的切割，不积极的对这一段话表示完全无法接受，那我跟你讲，国民党就背着马英九的包袱选下去吧，这个是很累的一件事哦。那国民党，你光看目前为止各方的势力在那一边搞来搞去的哦，现阶段还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眉目。上个礼拜，当然朱立伦、郭台铭，大家都说访美。朱立伦知不知道？朱立伦知道啦。好，朱立伦上个礼拜已经三个主要的人都见过了啦，韩国瑜、侯友宜跟郭台铭都见过了，所以上个礼拜二的时候，朱立伦才会问人家说：“哎，郭台铭在美国的关系怎么样？”另外一个人回答说：“我跟郭台铭不熟，你自己去问他。”所以他知道他要去美国了啦。但是他里面当然讲了什么，当然都不是讲了一个太笃定的话了，都不是讲了一些太笃定的话了哦。那目前为止就看他四月份，他的规划是四月份还要再跟大家谈得更具体一点了。但是问题是，四月份你是四月初、四月底，这很麻烦，因为新北市议会要开议了，突然民进党的议员如果问你两岸问题，你还在好好做事情团结，如果问你国际政治外交的问题，你还在讲团结， 没有就直接问马英九今天的话， 对，问你马英九在中国的表现，你还在团结 共好， 你不要你一言我一语，他最新的是不要你一言我一语。我觉得一件事情就是说，他在里面面临议会的挑战的过程当中啊，我觉得议会未来的议会会像小立法院，就朝野的对抗会像有一点像小立法院，而且议题会拉到两岸啊、国防啊、经济啊、外交这一个层次上面会拉高，因为随着你侯友宜的参选，那这一方面侯友宜的弱项，所以我赞成秦慧珠所说的，议员所说的国民党侯友宜的四月危机，我说这四月危机可能要拖到五月了，整个四月五月哦，除非你真的 拖到五月直接拒绝， 除非说你真的提前宣布了我就请假了，我就躲开这一个战场，除非你真的要躲开这一个战场。 没有，我认为侯友宜躲的话会跌更大， 就 侯友宜如果每天只是讲废话，呵呵这代级或者团结共好，民调也是要跌、但是他如果连新北市都躲掉的话，他恐怕将来连新北市都守不住。 你脱离这个战场，问题是在野党还在这个战场，你不在这个战场，但是他依然会在谈你这些问题，不会因为你不在，是你个人脱离而已啊，民进党不会放掉嘛。 那、啊、当然郭台铭，郭台铭的问题，我觉得你从美丽岛三月的国政等等的问题哦，我觉得格局还是没什么变化啦，我所谓的格局还是没什么变化，就是你侯友宜的民调还是在第二，相差还是跟赖清德三哈都还是相差到十个百分点，一对一你还是输，格局没什么变化。你去看那个年龄层、地域性或是泛蓝泛绿请国民党倾向国民党的整个的比例问题，大概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改变，包括郭台铭也没有太多的改变哦。那现在最大的关键就是你朱立伦什么时候要做民调，时间点是一个问题啊，时间点是一个问题、啊。那我觉得观察点就是说，如果你是四月下旬开始做，就是说你郭台铭去美国啦，甚至于日本回来，你甚至于是侯友宜的市议会开始，这时候做民调可能波动性会不会又是另外一个格局，不再像这样的一个格局，它会不会又会另外一个格局，会不会变成哎，柯文哲真的跑到第二区了。 嗯，而且民党如果四月份就完成初选的提名的话，他有半年多的时间哦，直接投入选战。但是国民党可能还在内耗内战，所以国民党真正要投入选战的时候会很难战。 因为你依据民进党的规划，如果是总统选举是一个人，他本来说是五月底要往前提嘛。那换言之是，总统跟立委在五月下旬开始，其实就是一个。可能就是一个联合作战，联合到地到处去可以浮选，它变成一个联合作战开始嘛。嗯，那你回过头来看，可能啊，国民党母鸡还没有出来，立委还没有提完名，那个联合里面的势头，我们说选举有时候势头很重要。 对， 你有没有可能再拉得回来？那个困难度很高啊。所以你现在朱立伦的决定到底什么时候？朱立伦决定是快则五月中了、啊、慢则六月中了、啊、他的快跟慢就在这一个月中间在滑动了、啊、在滑动了、啊、那你滑动的过程的时候，你真的民调在滑动的过程，你列入哪些人或什么样，是不是还有其他的纷争，我觉得这还要再看哦。如果你在民调进行阶段过程还有纷争的话，我觉得那对国民党的候选人即使产生出来、他不像民进党那一种各派系里面尊于一尊的时候，虽然有心结，但我还是努力的支持。但国民党不一样哦，那个有纷争一裂，那个裂痕要弥补，可能明年选完了，那个裂痕都还在。 好，那我请教志伟委员，你怎么观察今年的选战很多元而复杂，从国内打到国外，那马英九在中国的表现哦，也是一个战场，蔡英文访美的行程也是一个外交的战场。 距离2024的大选不到一年哦，民进党其实现在已经开始在暖车了，那国民党还在找轮胎呢，然后马英九还在跟你猜他的这个韩兜鲁之类的。我们看到哦，刚刚一横串，我们看到其实马英九正在是国民党最近内部骂死了哦，在那边不伦不类学孙中山，他得罪了什么？那一群深蓝的在那边装腔作势、哦、然后呢又在讲代表我们中华民国的政府跟他对岸的人说道歉呢、欸，我们的政府、哦、不让你们人进出什么之类的，完全在说反话，这就让我们非常愤怒非常生气。那反观我们现在的蔡英文总统，的确事前非常非常的低调、哦，那重点是为什么要低调？其实长期以来两岸之间，因为蔡总统第一次要选飞美国的时候，我们就跟着美琴我们一起飞那一趟，其实真的我们要出去的时候还会被人家拆行程啊，行程完之后还有一些比较不友善的人会出来骂我们讲我们，搞得我们非常不顺利。所以我看到这一趟他已经是最后一次的这个访美的行程，我看着其实每次看到画面跟那个感动对我来讲是异常深刻的。那大家不要忘记，刚刚郑浩当然说啊，看到总统就爽啦、是的，真的非常的爽。那这一趟哦，其实他要去十天九夜哦、 它的 title 叫什么？民主伙伴之旅。嗯，这个民主伙伴之旅，我们要中南美洲要去看我们的邦交国，嗯、但是几乎花了一半的时间在美国，从东岸到西岸，所以它象征意义就是说，是的，我们跟美国就是民主伙伴。嗯，那这一趟呢，刚刚有大家有提到，我们正在协商什么东西？台美的这个贸易倡议齁、嗯。那这个里面其实跟大家预告一个好消息。嗯、其实在未来的时间，我们为了不要去进行两个国家齁，台湾跟美国之间修法的那个成本，其实要立法那个要成本。所以很多东西是走行政对行政的。行政系统对行政系统、嗯、两边在行政作业上面，从关税到这个标准，齁，到这个通路，甚至是通关等等呢，把一切东西全部串联起来。所以我们一直在讲说，这个供应链大家彼此需要对方之外，重点未来是关税跟时间还有所有成本都大幅度的下滑。齁、嗯、所以我刚刚在讲说，民进党我们正在暖车，包含这个用最好的润滑剂、嗯、让彼此的双边的关系是加速的。那另外一件事情刚刚有讲到，齁，诶，这个美国啊在不分朝野齁，非常非常的挺我们。嗯，那这个挺下去，我们要注意到一件事情哦， Hardison。 嗯， Hardison 的确是所谓的保守派，蔡总统这一次去是干嘛？去演讲。嗯，那重要的是他去领奖哦，领什么？全球的领袖奖。嗯，他的重点在于整个区域安全。那今天蔡英文第一次在美国的现场拿起麦克风来，嗯，他说台湾有什么？有这个能力，台湾有什么？有这个决心来保卫整个区域的安全。其实他在释放很多讯息，不仅仅是给美国的朋友，也给我们整个印太地区。我们为了要维护什么？因为保守派最关心的是他的国内安全，第二个是经济还有航道。嗯，那我们有能力齁、哦、那重点来了，接下来在台美的倡议上面，不仅仅是台湾对美国，重要的事情还有整个亚太地区，我们如何在经济、在资讯、在情报、在安全上面一层一层全部堆叠起来。那另外值得注意的事情是，我们这一趟去其实很多人没有在镜头上面。嗯嗯，那这一群人也是都是我们现在在党中央也好，或者是跨到学术、跨到各个层级，我觉得不仅仅是头面对到头了，我们下面的组织都很紧密的在运作。嗯，那这一趟我真的才是另外一个，我还要讲一下齁，有时候我们执政党真的很努力啦，有时候当然也会受一点伤。那问题来，我觉得说马英九不断的在扯我们的后腿之外，那另外一件事情大家会关注到，到底是朱立伦还是侯友宜。嗯，那刚刚有提到一段侯友宜齁，嗯，侯友宜的民调到底什么时候开始滑下来的？还记得这个赖清德主席不是有提出一个大局条款，嗯，一个诚信原则，就不要他去绕跑，有没有？其实真正他那个雪崩是整个赖清德往上拉，然后侯友宜往下扯的时候，就是从那个诚信条款整个启动。因为真的最厉害的军队哦，最棒的军人跟军队都是匍匐前进，安安静静的，当他成功的时候，他已经在你面前了。 好，那我请教敏凤，怎么观察今年的选战哦？真的是最国际化的选战。然后呢，这个现任总统跟前任总统对打，然后呢，现任副总统是民进党的下一届总统参选人，然后呢，蓝营内部事实上也还在内战。 我觉得就说这个这个蔡总统跟马英九前总统的访问，其实我觉得就可以看出一个人都是格局是到底是为自己想还是为整个大局想。其实依照现在中美关系的好，应该这个蔡总统访问美国的格局应该会比陈水扁跟小布希最好的那一年更高。但是你可以看到蔡总统的格局，这个访问这个美国的格局还是依照所谓，我觉得还是依照这个惯例，所谓没有跟这个随团的记者这个见面，然后没有出外去跟群众打招呼等等，这些都还是依照这个我们总统访问美国的规格来做的。但是这些东西你可以看到临时本来国务院要报告临时取消，这是美国有意要提升规格的。那为什么总统不要？为什么台湾不要？我觉得总统还是为了所谓的未来2024跟2023年着想，因为他不想为了突出自己然后造成这个 台海之间又有什么这个激烈的反应吗？你看那中共王毅马上就打电话去国务院说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觉得就说这个总统，我觉得蔡英文总统虽然他当场就宣布，哎，我哦改不被算了，我这个用我要用台语，我用公义算，用公义共。但是你可以看到蔡英文总统还是顾大局的。可是马英九总统，我真的觉得他真的很糟糕啦。就是这武汉前面两次都前面两天的行程都还 OK 就算了，可是这一次武汉这个东西，还有下个礼拜回到上海的时候，他会只有见宋涛吗？并不会哦，所以美现在国民党现在全面戒备中，全面戒备，他是要防什么？我觉得现在国民党一个很简单的，礼拜一这个礼拜一我已经在这里讲了，韩国瑜就是三个人的民调里面了，也不是也不是说新闻，就是 而且在网络上，王浩宇已经号召一堆人民调要挺韩国瑜了， 对， 这样会不会全民调调完之后韩国瑜第一名？ 就第一名嘛，因为现在韩粉的理由说要列入进去的就是韩国瑜曾经。得票500多万，然后侯友宜只有得票100多万，所以韩国瑜要列进去。那你韩粉，你对韩粉的神逻辑，你要怎么应付呢？现在听说了，这个侯友宜为了保持能够出现，他已经提前要到下个月就要宣布了，可能在议会里头，议会的这个质询的当中就要当场表态了。当场表态的时候，国民党提名的作业就会往前提了。但是现在提名谁看起来都已经不重要了。现在最重要的朱立伦，你看他的一切都是在保立法委员的选举，他派那么多人，还有他自己的人都要去美国那么多次，这绝对是在保这个所谓到时候选举的时候不要太往这个中国方面太多的拉扯，他一定要把他拉回来一点，才能让他的立委在这个政党的形象能够保持在中线的程度，不会让马英九拉垮，然后整个立委呢至少也可以维持一定比现在多的多数。 好，我们稍后回来。Hello， 我是陈宁官，拜托大家支持唯一官方频道《年代向前看》，赶快按订阅。